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机会，能有三次回到过去，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他选择了三个时间点，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 回到家里以后，武小姐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开始吃饭。九先生吃了两碗，武小姐很开心，看着九先生吃饭的反应，好像是在看老师当面改自己的试卷一样的心情。你最喜欢吃哪个菜？武小姐像普通姑娘在恋爱一样问着自己男朋友的喜好。都喜欢。九先生擦了擦嘴，笑着说：你等等。武小姐站起来关了灯，然后从厨房的冰箱里拿出昨天晚上做好的蛋糕，一边唱着生日歌一边走出来。生日快乐。武小姐看着九先生的反应，九先生也站了起来，接过蛋糕放到桌上，笑着摸了摸武小姐的脸。谢谢。快许愿，武小姐说。九先生低头，然后闭上眼睛，几秒钟之后吹灭蜡烛。武小姐看着闭上眼睛的九先生，抿了抿嘴。九先生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天生日的吧，所以生日对他来说其实并不是很美好的节日。九先生尝了一口蛋糕，比想象中的好吃。是吗？我也尝尝。武小姐走上前，九先生拿起叉子喂了她一口，奶油沾在了武小姐的嘴角。九先生低下头吻去奶油，然后吻向武小姐。九先生的手机突然响起，武小姐退了一步，暗示他去接电话。九先生拿着手机看了一眼武小姐，武小姐转过身抿了抿嘴。九先生走到阳台，讲了一分钟左右就进来了。其实不用想也知道，生日当天这个点儿打电话给他的一定是他的妻子。武小姐露出了她理解的笑容。九先生走到武小姐的旁边。抱歉，九先生说。没事儿，反正我准备的礼物你都收到了。武小姐走上前抱住九先生，紧紧的。武小姐紧闭着眼睛，然后深吸了口气。丽人，我会一直陪着你，你也不用和他分开。武小姐想要告诉九先生她全都知道了，所以她会比任何人都理解他，她可以在他面前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随时可以离开去陪自己的妻子，她不会让他为难半分。九先生听完武小姐的话，然后意料之外地推开了武小姐，还很用力。武小姐抿了抿嘴，这确实会让九先生很惊讶。九先生的反应，武小姐没有感到奇怪。Sorry, 我看了那张照片。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九先生冷冷地说。武小姐顿时懵了。别以为自己知道些什么，就能走进我的生活了。九先生会惊讶， 武小姐想到了，而其他的她都没有想到。九先生转身换了鞋，然后就离开了。留在原地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武小姐，还在回忆着自己是不是说错了话，或者不应该说那些话。明知道他是那么骄傲，没有一丁点软肋的人。武小姐打开手机，发了一条：“对不起。”九先生再也没有回复。后来的一周，九先生也没有联系过他。有天中午，武小姐在楼下咖啡馆休息，一直望着路口发呆。小爱递过一张卡，武小姐这才回了神儿。谢谢你，这个卡我用了一半，其他的每个月慢慢还你。小爱说。不客气。武小姐微笑着，摸了摸小爱的肩膀，然后自己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武小姐突然觉得这个场景又有些熟悉，这个电话号码也有些眼熟。武小姐犹豫了几秒钟，然后接起了电话。武小姐没有说话，对方也是。几秒钟之后，对方开口了：“嗨，我是他的太太。”对方一开口，武小姐全都想起来了。多年前，那个中午，她也接到了这个温柔冷静的声音，告诉自己真相的电话。那个电话改变了自己和他的感情路。而今天，在自己早就完全知道以后，这个电话好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可是武小姐还是同样紧张，心里有些不祥的预感。你好，我……武小姐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见个面吧。对方说的这句话更加证实了武小姐刚刚不祥的预感。武小姐想拒绝，可是嘴上却还是说出了好。事情好像已经发展到完全不受自己控制的地步。武小姐挂了电话，许久没有缓过来。第二天，武小姐请了半天的假，早早的就到了约定的地方，没想到自己提前了半个多小时，而那个只看过照片但永远记得的温柔脸庞的女人比自己更早的到了。武小姐抿了抿嘴，然后坐到了对面。武小姐没有说话，不知道是该说对不起还是说些什么别的。如果说武小姐觉得她对九先生的爱和付出让她自己觉得并没有做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那是不是很贱？你好，武安，我叫夏黎。她比照片上好看很多，举止很优雅，像是电影里的法国女人，笑得很淡，好像没有事情可以激怒到她，就算有他也会控制住自己。你好，夏黎。武小姐抿了抿嘴。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好看，我其实一直想见见你，你是他这么多年来最用心的女孩。夏黎的语气好像他口中的他不是他的男人一样。我其实没有想好怎么面对你。武小姐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你不用想着和我道歉什么的，我其实已经无所谓了。看到你真人，觉得你不是个坏姑娘，如果是，估计也牵绊不了她那么久。但正是因为这样，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实。夏黎端起水杯也喝了一口。他做的裸色的指甲， 手很细长，很好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我猜你不是他唯一一个正在交往的女孩。夏黎的话让武小姐觉得只是他为了劝自己退出的一种说辞，他没有接话。我想他应该没有说过他的过去。如果你留心，你应该看过他钱包里的照片。他以前是个孤儿，他很奇怪，他的父母也很奇怪。虽然是领养的，但我觉得他们天生是一家人。他城府很深，你看到的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算计得来的。为了和我在一起也花了不少心思，但我们彼此都知道没有比对方更适合自己的人，所以我不 care。 武小姐听懂了一半，还有一半不敢想也不敢真正的理解。你住过新天地那个小公寓吗？夏黎停顿几秒，看武小姐没有回应，然后问道：嗯，住过。武小姐抿了抿嘴，知道接下去知道的事实可能更让自己难过，更无法接受。住过那儿的姑娘加上你应该有快十个了。我和她结婚才两年，我说的是我结婚以后的事情，她也不会刻意隐瞒我。她的工作能力和时间分配能力我太清楚了，根本不用经常加班。他大概是世界上最缺乏安全感的男人。他和我说，我总是给他会随时离开的不安全感，所以他必须要不停地寻找这种让他感觉对方不会离开的人。夏黎说了很多很多，远超出了武小姐本以为她高冷的性格。如果你希望我离开的话，其实你可以直说的，武小姐说。我离不开他，但是我不爱他，他也离不开我。如果他离开我，他会什么都没有。他所需要的名是建立在他是我老公的基础上，他的家人没有留给他一分钱，而我，世界上不会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包容他。夏黎说的话让武小姐没有办法去消化，她能理解的只有九先生并没有那么爱她，她所做的以为会让九先生改变想法，可能去选择和自己在一起的所有事情，在这个时候都很可笑。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给自己立牌坊的小三儿而已。武小姐在夏黎离开以后打车去了那个曾经她说是送给她的安全岛公寓。开门的是一个姑娘，长着一张无辜的脸，好像与世无争一样，和小三儿这两个字完全没有关系的气质，和夏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武小姐捋了捋头发，然后有些失态地笑着：你好，我是武安，他在吗？武小姐问。那个姑娘一脸疑惑，又有些不知所措，然后看向从身后走过来的九先生。九先生的脸一出现，武小姐再也没有忍住眼泪，她拼命地咬着嘴唇。九先生冷静地摸了摸那个姑娘的头，然后在她耳边说了句话，拉着武小姐走向楼道。还好吗？九先生靠着墙问。武小姐觉得面前的九先生有些让自己恶心。挺好的，你会不会曾经有一瞬间觉得对不起我？ 五小姐也不知道是哭着说还是笑着说的。如果你忍住什么都别问，也许会。九先生的话让五小姐有点后悔自己所做的，当个傻白甜是多好啊，可惜她爱得太用心了。那为什么是我？五小姐问。我宁愿你把我当一夜情的情人，有人愿意不过问的陪你，不好吗？九先生突然变得像无赖。九先生后来好像没有再回答，即使说话，五小姐也完全没有听进去。五小姐站在原地很久很久，九先生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也想不起来。人就是那么奇怪，不管有多爱一个人，还是会做一些只能感动自己却丝毫不影响对方的事情。我们以为自己会成为那个人的软肋，实则那个人比你想象的更骄傲。小姑娘啊，照片洗好了，你什么时候来拿呀？五小姐在某天的早上还没睡醒，就接到了照相馆老爷爷的电话。想了很久，五小姐还是在下班以后路过照相馆取回了照片。五小姐没有打开看，把照片放进了包里。五小姐已经算不清还有多久回到第三个时空了，五小姐有点害怕再回到过去的任何一个时间。本来以为会重新经历一遍那些让自己后悔不已的事情，却没有想到任何一件事情改变任何一个细节，甚至你呼吸的快一些慢一些都会改变整件事情的走向。如果想每个细节都做到一样，那么这件后悔的事情还是会发生。但是你要知道，也许那个后悔的决定是你最最好的决定。有些你以为适合却无法在一起的人，如果真的给机会在一起，也许真的不适合，反而破坏了彼此的幻想。所以千万不要怪天不时地不利，所有没有结局的爱情都是因为人不合。五小姐和多年前一样辞掉了工作，搬离了那个房子，每天都会打开和九先生的聊天对话框，也偶尔会假装去喝咖啡时不时地瞄上一眼路口。有一次不知道是看错了还是真的是他，竟好像看到了九先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了，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爱你的。小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自己的身边了。五小姐看了眼小爱，然后苦笑了一下。是啊，每段恋爱不管是什么结尾收场，中间肯定爱过，我也相信。五小姐说完又回头看了一眼路口，那辆熟悉的车又出现，五小姐立刻跑了过去。她没有靠边停着，而是排在等红灯的队伍中。五小姐还没有跑到，绿灯亮起，她的车开走了。她从后视镜里看着五小姐，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把她的那张童年照扔了出去。五小姐拼命地跑着，想开口叫她的名字，却发现她的名字是他们关系的终结诅咒。在追了一整条街以后，五小姐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然后喘着大气停了下来。一停下来，五小姐才发现自己已经哭得很狼狈。五小姐环抱着自己慢慢地蹲下，路上的行人走过，有人塞了纸巾给自己，有人蹲下问需不需要帮忙，有人站在旁边看着五小姐， 似乎等着那个惹这个姑娘伤心的男一号出现。武小姐也在想，这段感情里到底是谁伤害了谁？是九先生的欺骗伤害了自己，还是自己的好奇和自以为是伤害了自己？还是那个明明受伤却一副战胜后的态度的夏黎伤害了自己？最后，其实是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后悔的事情的这个念头伤害了自己。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不是说会以最好的状态来见我吗？耳边传来熟悉的大 K 的声音。武小姐停止哭泣，抬头一看，大 K 弯下腰扶起了武小姐。我刚去公司才知道你辞职了，路过楼下咖啡店，看到你的包在，人不在，问了店员，说你往这个方向跑了。大 K 慢慢地说，武小姐的眼泪不受控制地又掉了下来。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武小姐哽咽地说，那是不是要来点酒，跟我讲讲？大 K 上前擦掉武小姐的泪痕，武小姐抿了抿嘴唇，没有说话。走，先去拿包，然后买酒，然后回家，然后宿醉。大 K 搂着武小姐往前走。我搬家了。武小姐看大 K 拿好包，准备往以前住的地方的方向走，然后说，那个房子是他的。然后大 K 和武小姐打车回到了武小姐的家。武小姐好像只有和大 K 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放松地喝酒，但是她的酒量从没有变好。我马上要离开2010年了，我很快就会摆脱现在的痛苦。武小姐喝了几罐酒后开始了让大 K 觉得是胡言乱语的话。那你能带我一起去吗？大 K 无奈地接着说，不，只有我一个人。但你也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做一个梦，那个梦会让你选择任何你后悔想要去重新经历一遍的过去。武小姐说完开始傻笑。那如果让你再选一次，你会选择和他重新来一次吗？大 K 喝完手里的酒然后问。不会，我以后再也不会后悔曾经做过的任何事情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最最最最最好的选择，相信我。武小姐举起杯，干杯。武安，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大 K 看着喝多的武小姐，不要告诉我。武小姐伸出食指抵住大 K 的嘴唇。喜欢一个人，要让他去不停地猜你到底喜欢他什么，让他永远猜不中。大 K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试图紧紧握住武小姐的手。武小姐用力地缩回，可是喝多了就没什么力气了，好像挣扎了很久很久，酒到累了，然后就睡着了。大 K 摇了摇头，武小姐每次都会不打招呼地睡着。她依旧小心翼翼地抱着她上床，然后整理完所有的酒瓶。你会选择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人？这是永恒的未知单选题。我们只有在伤痕累累的时候，才会自以为理智地去做出选择。然而，只要你还考虑这个问题一天，就说明你仍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小说一回纪念奇怪的武小姐。 我们去放烟花吧。 不行，今年五环内不能放烟花。 为什么？ 保护环境，天更蓝呀，这样过年才好玩。

你把事情告诉肖亚玲了？ 珊珊不在这个城市，我怕她出事，就给肖阿姨打了电话。 你还对她说了什么？ 我只是说您担心珊珊的安全，别的什么都没说。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样她更不让我看孩子了。 放心吧，昨晚那件事我肯定没有告诉肖阿姨，既然说不清楚，何必让她担心呢？ 李东风大喜，用力拍拍王鹏翔的胳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见面这么几次，王鹏翔对李东风这种真性情很是欣赏。 李老师，您以前练过武术？ 我哪里练过，不过你知道我练习气功许多年，在中国气功大多属于某个武术门派。 果然他没练过武术，我也没看走眼，但是你逮到三个人，那个老外我看不出名堂，剩下两个可是专业出身，不是特卫公司的队员就是退役特警，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于李东风为什么能打倒两个专业保安，王鹏翔感到非常奇怪。 我管他们什么专业出身，只要想伤害珊珊，如果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可比你差多了，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你又是从哪里练的？还有肖亚玲怎么和你认识的？ 我怎么说呢，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些事情，让我比他们都专业，而且这身武功也是肖阿姨帮我练成的，所以你看她并不像你那么保守。 她这当然也有可能，无非是用什么人体工程学原理编一套计算动作的公式理之类，大学第一课学到什么他就从哪里往下走，根本不懂得质疑和批判。算了，不提他了。哎，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李老师，您根本没有接受过武术训练，却那么容易就打倒两个专业高手，这是为什么？ 答案我昨晚已经告诉你了，心灵的容颜，强大的力量，别人想尽办法把它封在理性外壳之下，生怕它干扰所谓的正常生活，我却想尽办法把它提升出来，结果嘛，你已经看到喽。哼，我在精神病院里被他们灌了很多药，如果不是那样，原型释放的力量还会大得多。 李老师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内功感兴趣，他亲身体验，一点点改变了自己的心理状态，别人只知道他因此伤了腿，住了精神病院，丢了工作，只看到负面结果，但现在看来他并非做了20年无用功，那些内功是真的，或者说有些内功是真的。 内功不内功并不重要，夜里你看到的那些只是原型的副产品，将心灵的容颜提升上来，目的不是为了打架。现在什么时代，内功再好抵得过一把手枪，重要的是进入另一个世界，人类已经和他隔绝了几千年，没几个人能看到他，听到他，进入他，更不用把里面强大的潜力提升出来，让自己的心智更强大。你知道李广射虎的故事吗？ 只听过这个词，不知道具体内容。 我给你讲讲。 汉朝名将李广有一次在军营巡夜，忽然发现路边蹲着一只老虎，他匆忙弯弓搭箭射向老虎，扭头就跑。第二天早上返回原地一看， 那里没有老虎，只有一块巨石，他射的箭还插在石头里。李广很好奇，又射了几箭，可是却没有一箭能穿透石头。强大的身体力量来源于强大的精神力量，你明白吗？可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只靠恐惧来激发是没有用的，我找到了调动它的方式。 但李广射虎只是个传说。 你想要真实证据？我也收集过，那还是80年代的时候了，内地人去乌鲁木齐要坐3天3夜火车，车厢里空间幽闭，拥挤闷热，让人心情烦躁，个别人甚至会爆发急性精神病。一个40多岁的汉子中途发狂，生生将铁制座椅抬起来，几个男乘务员拼尽全力才把他压倒。那种座位不仅沉重，而且牢牢地钉在地板上，这个汉子发狂时居然将钉子都扯了出来。这就是人的潜力，只是在正常状态下激发不出来。 看来李老师已经找到了挖掘这种潜力的方法，可是 这种方法与精神病症状差不多。当初家人送他进精神病院，肯定不是物质。昨晚他在床上殴打对手，看上去也很像精神病发作，只是他能在正常与疯狂之间控制自己。那个老外把你叫到船上找你要一本书，他是什么东西？他们又是哪儿来的？ 是红书。你以为如此伟大的道理是我悟出的？我还没这种本领，他就写在红书上。 红书？ 这要从荣格说起。这个瑞士天才从小生活在神职人员家庭，不光父亲是神父，不少亲戚都在教会任职。长大后，荣格没有继承父业，而是去学习精神病学，因为他一直担心自己成为精神病人。他觉得那些奇异的精神现象是否与神有关，先不用去评说，他们是否存在才最重要，不把这些搞清楚，怎么能叫心理学家？于是荣格走遍天涯海角，去没开化的传统社会寻找精神幻象的记录。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荣格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思想，人类在几十万年的进化中形成了许多本能反应，如今被意识所覆盖，成为难以体验的集体潜意识。各种宗教里都有高僧大德想打穿这层壁垒，将集体潜意识提升出来，荣格给他起了个名字，原型。他特别关注各种传统文化中使用的神秘图形，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意味着他们只能来源于集体潜意识，来自原型。在古代，很多人能够见到他们，可越进入现代社会，见到他们的人就越少，最终成为传说。于是荣格在采访中画下那些幻象，画的时候还要请当事人校正和他们的幻象是否一致。就这样，荣格积累下几百张能够代表原型的图画，最后这段探索之旅在中国结束了。在咱们的国家，荣格遇到一个名叫王全安的道士，两人就灵性修炼这个话题谈论了几天几夜，互相引为知音。王全安送给荣格一本《太乙精华宗旨》，这本书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假借吕洞宾之名创作的，讲述了道教内丹术的原理。王全安给荣格逐字逐句的讲解，荣格大为震惊，认为自己一生所求的东西这本书早就讲到了，于是便回赠了几个笔记本，里面就是他走遍世界修集的原型意象。当然那只是副本，荣格手里还有正本。笔记本上不光有图，还有解释，说明这些图取自什么地方，见证人还伴随着什么体验。王全安保留下这几个笔记本，传给徒子徒孙做参考。经过漫长岁月，甚至躲过文革浩劫，这些笔记本被王全安的后人保存到今天，但是他们已经不知道里面记了些什么，只知道这是师祖的贵重物件。十年前，我从王氏传人中看到这几个笔记本，一下子就看出这些东西的价值。正巧这位王氏后代手里缺钱，我就瞒着萧亚玲凑齐几万块把他们买了下来。我和萧亚玲离婚后只带走了这几个笔记本，每天面对着他打坐修炼。终于有一天，我在住的地方放火，然后端坐在屋里等着某种异象出现，但是消防队把我救出来了。在纵火犯和精神病人两个身份之间，法官最终选择了后者，我就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不久前刚出院。 不会吧，您按照那本红书练了几年功夫就这么高？荣格岂不是武术宗师级别？这不可能吧。 看来你完全没读过公开出版的荣格著作，荣格什么都没练，他只是客观的记录者。荣格毕竟生活在西方，怕自己远离科学被文明世界嘲笑，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他还最怕自己也成为精神病。那些宗教家所追求的精神意象和精神病症状差不多，结果荣格站在舞台下面，见识到台上许多美妙的舞蹈，自己就是不敢加入进去一起跳。只有不怕被当成疯子的人才有可能打穿地壳，提升原型的力量，让自己变得强大。那帮家伙想要的也就是这个东西。 可是他为什么叫红书？ 见过王全安之后， 荣格便返回瑞士老家，闭门不出，把收集到的原型素材整理到一个大本子上，本子的封面是红色的，所以大家叫它红书。其实我买到的那几个笔记本都是黑色封面，叫黑书更合适。 这书这么神奇，它出版了吗？如果出版，应该早就震动世界了，怎么我没听说过？ 没出版。荣格把红书画完后就发了愁，这东西是本指南，可以引导人走向天堂，也可以诱使人跌入地狱。他生怕有人误得此书，修炼不当走火入魔，但又舍不得销毁它，此前留给家人要他们保管，严命不得外传。据说全世界只有20个人看过红书，当然这里面肯定没算上我、王全安还有他的传人。荣格没公开他在中国的经历。 现在他在哪里？您的黑书原型的素材？ 哎，就是那次火灾中他被烧掉了，当时我急于见到幻象，已经无法正常思考，所以我的红书从此不存在了。当然他还有一个副本，可惜远在印度。 印度？ 我当初买到红书的时候还在大学任教，利用到印度做学术交流的机会，我访问了当地一些自称见过幻象的人，其中就有夏尔玛。从他那些难以理解的话中，我认出了许多红书上的图案。我们两人相聚甚欢，互相说出根底。原来荣格早年周游印度的时候见过夏尔玛的师父，当时夏尔玛才10岁，荣格跟他师父会谈时，他在一边端茶倒水。临别时，荣格同样留下了几个笔记本作为礼物。几十年后，这些东西才辗转传到夏尔玛手里。看到红书中的图案，夏尔玛顿时觉得自己平生所画都是世间俗物，于是抛家舍业，日日面对红书修炼，依照上面的内容在心里求取幻象，偶尔有所得就会试下来。夏尔玛知道我有红书，立刻向我索取，我就把自己那份红书的素材扫描成电子文件，从网上传给了他。夏尔玛自己不会用电子邮件，就安排经纪人八强和我在网上联系。按照我的要求，八强将夏尔玛那份红色的素材同样扫描成数码文件发给我，所以我出院后立刻写电子邮件给八强，请他再次发来全部数码文件，不料却联系不上。 那昨晚找你的人是什么身份？ 应该是国外某个秘密的荣格崇拜团体。荣格死后，不少人把他当成新时代的先知，世界各国纷纷出现以他为招牌的协会，这其中有钻研心理治疗法的医生，有把荣格学说当成宗教替代品的信徒，更有人想从荣格思想中寻找超自然能力，甚至有人认为通过红书可以重新与神沟通。 是荣格在红书里这样写的？ 没有，荣格最终还是科学家，试图在科学范围内解释这些现象，但红书集世界神秘宗教幻象之大成，有人非要把它理解成通灵术也没办法。无奈荣格后裔秉承他的遗嘱，坚决不公开红书，这些人就满世界地搜索红书的原始素材或者抄本。我出院后就有人跑来骚扰我，说明他们已经调查到王全安这条线索，昨晚是他们第三次威胁我了，既然他们逼我出手，以后更会纠缠不休，除非我去印度找到夏尔玛。哎，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印度？那不算远啊，如果您想去的话，我陪您去吧，我也想见识见识神奇的红书。 别看印度穷，去一趟也要花不少钱，我现在手里紧得很。 没关系，如果不超过2万块的话，我出路费。 你能搞到2万块？别是印度卢比吧，这一路至少要花2万人民币。 2万美元也行啊，只要能见证到您说的那些精神奥秘，见到红书，见到原型，这算不了什么。 你这么有钱，难道是富二代？ 王鹏翔终于下决心讲出自己的秘密，寻找终极武术，在西伯利亚搜索白狐，与世界顶尖特种部队队员格斗。李东峰本以为自己怀揣着能改变世界的秘密，现在看来，这个小伙子的经历更是非比寻常啊。 天哪，我以为离婚以后萧亚玲会去找个平凡男人嫁掉，没想到她还是挺识货。 你也很执着，但这是为什么？ 历史老师讲过，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开始，但是人类在学会使用工具之前，使用身体的时间更长。在人的诞生之前，动物们更是在几亿年里靠自己的身体生存下来，人类本应该从这种能力上继承些什么，结果使用外部工具越多，使用身体就越少，这不一定是正确的道路。我有义务向人类指明这一点，我要告诉世人，用我们的身体到底能做什么。 这些想法你是听谁说的？ 谁？没有谁啊，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 我们应该是搭档，走，一起去印度。 宽阔的恒河，珠圆玉润的泰姬陵，神圣的瓦拉纳西，辉煌的阿里木泽金庙，所有这些印度文化的象征，李东峰和王鹏翔都没时间去，他们一头扎向印度最南方的喀拉拉邦。此地首府特里凡德朗交通发达，两个人准备乘坐阿联航空公司的班机直飞这里。王鹏翔向学校请了一周的假，估计足够用这段时间找到夏尔玛，要回数码照片。现在他和李东峰坐在候机楼里，李东峰根据多年前的经验给王鹏翔提供了出行印度的建议，不要带什么药品，印度是制药大国，不缺这个，但要代购卫生纸，最重要的是啊，他们得打扮成穷游客，印度人也爱宰老外，但是看到背包客知道他们没多少钱，就会高抬贵手。利用启程前的这些天，王鹏翔买来荣格著作突击阅读，结果仍是半懂不懂。候机时，王鹏翔又向李东峰请教： 李老师，你到底用什么方法训练自己的？这些方法又有哪些科学依据？ 望梅止渴你总听说过吧？ 嗯， 没接触过真实的梅子，只是在脑子里想象，人就会有生理反应。比如你开始喝一罐饮料，你的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就吸收它的信息，你的身体做出生理反应，喝完了这些生理反应就结束了。假如你不喝它，而是在脑子里反复想象这种饮料，不许停止，连续想象十分钟、半小时，结果会怎样？你的身体就一直准备着与这种饮料亲密接触。 可以理解，但这很不正常啊。 是很不寻常。小伙子，措辞不同能改变你的态度，提升原型的训练本来就不寻常，否则和打麻将、看电影又有什么区别？还有，你在学校做的动作表象，道理与此大同小异。在想象时，整个身体会对那些想象产生反应，不明显，但存在。反复想象，身体就持续反应。唉，可惜啊，可惜，这只是理论，我没有设备去记录这些反应。 嗯 ，PED 得出的结论近似于证明您的设想。 这时，广播里传来登机提示，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在飞机上昏睡了几小时，他们来到遥远的印度。下了飞机，走进候机楼，他们就看到出口位置上竖着的瑜伽训练广告牌。画面上，一个印度瑜伽师傅带着一群白人正在休息瑜伽，瘦小的瑜伽师傅半蹲着，左脚别在右腿之上，双手合十，姿势古怪而艰难。 果然是瑜伽之国，一进门就有这种广告。 别当回事儿，这些瑜伽都是骗人的。 哦， 这不是真正的瑜伽，只是杂技，摆几个柔软动作去蒙外国人。正统瑜伽师最重精神领悟，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些高难动作不是有意识做出来的，当人能与神相通时，身体会自动产生这些动作。 印度版的自动发功， 可以这么说。 在兑换处，王鹏翔换到了2万卢比，作为两个人的零花钱。看着手里一大叠钱，王鹏翔有种富翁的感觉，仔细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印了一行行文字，原来